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陷阱。走进格列夫太太的卧室，米勒翻看了架子和抽屉，凭着经验，他小心仔细地翻找，掀起折叠的衣服，摸摸下面，再放回原处，打开箱子又小心地合上。米勒知道，女人往往喜欢把值钱的东西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。珠宝箱上有锁，他检查了一下，估计可以用锉刀打开。正当他准备动手的时候，突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。他慢慢直起身，扭头一看，格雷夫太太正站在房门口。他说，我明白了，我轻信了你的话，我早该知道你这种人不会是什么好东西。说着朝电话机走过去。你要干什么？米勒没有料到他会这么早回来。当他拿起话机的时候，他说，如果你报警的话，这个就成了丑闻。你不在乎丑闻吗？他觉得非常的自信。这种事情过去也发生过，他运用同样的方法，最终都化险为夷。格雷夫太太的眼睛冷冰冰的，露出了嘲笑的神情。我想，这是你的最后一张王牌了，这次可不行了。我不是什么名人，年纪也大了，根本不在乎什么丑闻不丑闻的。说完，又开始拨电话。米勒向他走过去，你最好不要打电话。为什么？他没有抬眼看他，你以为你可以吓住我吗？他的手摸到了一个金属的雕像，抓起来猛地一挥，他举起手臂想挡住，但是太迟了，他大叫了一声，倒在了地上。米勒跪下来看看格雷夫太太，发现他已经停止了呼吸。他站起来，把雕像放在桌子上，用手帕擦干净金属的表面。他一边擦一边低头看着格雷夫太太。笨蛋，他气得声音发抖，这是你逼出来的。他耸了耸肩，开始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杀人不是一件好事情，这种事最好不要发生。可是他并不害怕，这屋里只有他和格雷夫太太两个人，他对他并不重要。他和以前认识的那些中老年女人一样，并不重要。他是几个星期前认识格雷夫太太的，或者可以说是格雷夫太太找上他的。米勒的生活来源就是女人，通常是寡妇、离婚的女人或者寂寞的老小姐。对这类女人，她非常有吸引力。米勒不像一般的靠女人吃饭的人，她没有毛茸茸的黑发， 也不是满脸的络腮胡子。他25岁，长得又矮又胖，只有5英尺4英寸高，皮肤白里透红，面颊圆圆的，看上去只有18、19岁，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，很让女人们着迷。米勒很懂得怎样运用自己的魅力，对那些不那么主动的女人，他总是装出一副无知的样子向她们请教，这往往激发起那些女人的母性本能。米勒花了15分钟，把各种值钱的摆设放进一个纸箱中，搬到了下面的车库，放进了他汽车的行李箱中，然后心满意足地开车离去了。他相信没有人看见他，他也没有留下什么可以追踪的线索。米勒一边开车，一边回忆起几星期以来和格雷夫太太在一起的情景。他们的关系并不融洽，格雷夫太太非常的吝啬，一想到这一点，米勒心中就感到愤愤不平。凭他们两个人的亲密关系，他早应该送点珠宝给她，别的女人都送。在他这种行骗的生涯中，只发生过一次意外。几年前，他和一个 Horse 太太有了暧昧关系，他发现她是一个母性很强的女人，于是他就向她背起了那些编出来的假话。孤独，他故意像男孩子一样尖声尖气地说，一个独生子就是一个孤独的孩子，你想象不出那份寂寞。他迷惘地看着前方，我仍然可以亲眼地看见。他知道这停顿的效果，如果坐在门廊的台阶上忧郁地望着外面，没有朋友，没有伙伴，当母亲去世以后，声音越来越低，他突然全身一震，好像从往事又回到了现实。这一招非常的灵，大大超过了他的想象。 Horse 太太两眼含着泪水抓住了他的手，然后他们的关系就有了进展。他独居，因此欢迎他搬进了他的家，他纵容他给他买昂贵的礼物，那种状况似乎很理想，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应该维持得很长久。但是他们的矛盾也随之而来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们大吵了一架，原来 Horse 太太的一只金表和一个古董花瓶不见了，他指责那是他拿的，他勃然大怒，痛打了他一顿。他倒地的时候，头部碰到了壁炉的脚上，他则逃之夭夭。事后他从报纸上得知 Horse 太太头骨破裂，生命垂危，幸好他活了下来，以后报纸上就再也没有提起过。在那几个星期里，米勒惊恐地四处逃窜，他认为 Horse 太太一定报了警，自己一定成了通缉犯。事情平静了以后，他才知道 Horse 太太根本没有报警。他逐渐地明白，那些中年妇女是不会报警的，他们害怕丑闻。从此以后，米勒经常用丑闻来威胁女人，并经常殴打她们。现在米勒没有目的和计划，只想尽可能地远离 格雷夫太太的家，她的尸体会被发现，接着警方就会进行调查。虽然他认为自己非常安全，但也没有必要冒险。他向西部驶去，几天以后到达洛杉矶。以前他来过这里，所以他知道这里许多舒适的小旅馆，适合长期居住。一般有点钱的女人都喜欢住那种旅馆。当米勒在国王旅馆登记的时候，总台的服务小姐好奇地看着他，好像奇怪，这么年轻的男子为什么要住这种旅馆？这儿没有什么好玩的。他拿起了米勒的卡片。米勒，对不对？ 啊，对。 米勒向四周打量了一下，他注意到，一边是休息室，另一边是写字室，那正是我想要的。我想轻松一下。晚饭之后，他便认识了一位50多岁的女人。米勒称赞她很年轻后，便在她眼里看到了一丝光芒。这意味着他已经引起了这个女人的兴趣。但是不久，那个女人的儿子来看他。那个儿子充满敌意地看着米勒。米勒给自己定过一条规矩，不和有近亲的女人发生关系，所以他立刻就放弃了那个女人。一连好几个晚上，他总是坐在休息室或写字室和那些女人聊天。他没有刻意追求她们，因为没有合适的目标。当人们介绍他认识一位卡斯特太太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又找到了合适的对象。米勒早就感觉到卡斯特太太在注意他，他也注意到卡斯特太太对他赞许的微笑。他长得不怎么样，年纪不小了，骨瘦如柴，不过他衣着很好，手上的戒指和手镯都很耀眼。那天晚上，他们一起坐在长沙发上，米勒全神贯注地看着他，他则漫不经心地谈到他的家庭背景。在洛杉矶，我们卡斯特家族可是个大家族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米勒并不知道卡斯特家族，不过听上去很熟悉，是不是在报纸杂志上读过呢？这倒值得查一查。从女人的谈话中，可以让人感觉到她非常有钱，而且似乎是单身一人。第二天晚上，米勒在图书馆查阅之后，又在休息室和卡斯特太太见面。他见到她似乎很高兴，迫不及待地跟她谈了起来。他开始套她的话，但这几乎是不必要的。卡斯特太太坦然地谈到了她的家庭和往事。她的祖父1900年来到洛杉矶，买下了一大片土地，这片土地现在就靠近市中心。她的丈夫是一个富有的房地产经纪人，5年前去世了。米勒问，你的孩子们呢？他痛苦地摇摇头，没有孩子，我们原来有一个儿子。他停下来，脸上显出了痛苦的表情，然后又微笑着说，我尽量忘掉过去。我在报上读到一条有关你的消息。是的。他仰起脸，市政府想买我那块地建公园，但我不想卖， 市议会威胁说要充公，我想我是有点傻，我留下那块地纯粹是因为情感的原因，我不要钱，我丈夫留给我的钱我花都花不完。米勒说，可是你为什么住在这个旅馆里呢？他说，如果你看到我那幢房子和那片土地，你就会明白，它太大了，我一个人住在那里干什么呢？我把它关闭了，但我每星期去一两次。他和气地凝视着他。哦，我真不好意思，我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谈自己，对你和你的家庭我一无所知，你必须告诉我。显然卡斯特太太被他吸引住了。米勒又开始了他那一套把戏，他提到早年的家庭生活，提到性情残暴的父亲，酗酒后回到家里不是打他就是打他的母亲，还有他日益衰老的奶奶。这些都是即兴的表演，但是在他的这种诈骗经历中，这一次的表演比任何一次都好。他的身体向前倾着，仔细地聆听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含着眼泪。他凝视着远方，叙述着童年的苦处、孤独、寂寞。独生子是个寂寞的孩子，坐在台阶上，没有朋友，没有伙伴。他说完以后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全身一震，好像突然醒悟过来。他可以看出他深受感动，他低声地说，多么可怕呀，他的声音在颤抖，他好像激动地说不出话来。第二天，当他提出要去看看他那个房地产的时候，米勒表示愿意陪他前往。他们一起驱车来到了市中心。那一带以前都是宽敞的两层楼房，前面有宽绰的草坪，后面有花园。但是现在大部分建筑都被拆掉了，改建成盒子般的小型住宅。他指给他看他的那片土地，那片土地非常大，占地好几亩。他们在圆形的车道上停下来，来到了大门口。他掏出钥匙，打开挂在门上的一把大锁。他们顺着台阶来到了正房。他说，这地方太宽敞，有点阴森森的，留下的东西全用布罩起来了。进入屋里，他打开了几扇窗户，让阳光照进来。当他们穿过屋子的时候，他漫不经心地指着一只中国花瓶说，那是明代的花瓶，很值钱，我们应该把它存放到后面的房子里，大部分值钱的东西都存在那里，不过我懒得去动它。他叹了一口气，自从悲剧发生以后，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了。米勒说，我明白，说实话，这屋子里有什么东西，后面放了什么东西，我自己也搞不清了。卡斯特太太说，改天我应该来清理一下，列个清单。他指给他看了一尊玉雕像和一幅法国名画。当他们离开的时候，米勒注意到卡斯特太太从一张桌子里取出了钥匙。他说，这儿有各种钥匙，我也不知道哪一把是用在哪儿的。他 他拉开一只抽屉，这儿应该还有一份钥匙。几天以后，米勒又陪着卡斯特太太去看了一次房子。他心中暗暗的希望，他会打开后面的储藏室，让他看看其他的值钱东西。他暗示着他非常感兴趣，可是卡斯特太太没有做出反应。但是机会来了。卡斯特太太去查看别的房间的时候，留下他一个人在那儿。他趁机打开了抽屉，找到了一串钥匙，顺手放进了口袋。第二天下午，米勒早早的就来到了卡斯特太太的房子。在这之前，他在旅馆里见到他。米勒向他解释说，他要去办点事儿。卡斯特太太总是隔几天才去看看房子，他相信今天不会受到打扰。实际上，米勒非常谨慎，他和卡斯特太太的关系发展得很顺，他不想做任何事情来破坏这种关系。既然他不知道屋里究竟有什么东西，那么如果他偷走一些小东西的话，卡斯特太太也不会知道。但是这又何必呢？卡斯特太太会很快地送给他一些值钱的礼物。不过，米勒对屋里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东西还是感到很好奇，想要去看一看。一进房间，他立刻走向厨房，那儿有一扇门通向一个长长的楼梯，楼梯角有一条小路连着一幢小房子。当他走进的时候，他发现那幢房子的窗户全是铁栅栏。他向里面望了望，但是看不见什么。他开始用钥匙试着开门，第四把钥匙终于滑进了钥匙孔。他缓缓地转动了门把手，走了进去。那串钥匙还在钥匙孔里没有拔出来。他正要仔细地看看这个房间，突然听见身后有轻微的声响。回头一看，门已经关上了。他连忙拧拧门把手，发现自己被锁在里面了。接着他听见一个女人的笑声。卡斯特太太站在窗户外面对他说，我早就知道你会上钩的，你迫不及待的要到这里来。米勒走到窗前，看着卡斯特太太站在那里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为什么要把我锁在这儿啊？卡斯特太太说，我知道你记得放钥匙的地方。今天，当你说出出去办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会到这儿来。米勒愤怒地说，我只是好奇，我不会拿你任何东西，我也没有拿你任何东西，是不是？你开开门。卡斯特太太假装没有听见。你还记得一位豪斯太太吗？你把她打成了重伤，成了残废。她走近了几步，把脸贴在了铁栅栏上。豪斯太太是我的妹妹，我已经找你很久了。我发过誓，如果抓到你的话，就立刻把你干掉。但是现在，我有了一个更好的办法。他离开窗户，米勒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只听到外面有开关的声音，接着房间里的灯亮起来。他向四周看看，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，里面只有几张椅子和一张桌子，墙上装饰着一些动物的图案，很活泼。卡斯的太太又走回来，大笑着说，很奇怪，是不是？ 这是一间儿童游戏室，旁边的柜子里全是玩具。原先我还不能肯定是你，一直到你向我讲那些可怜的童年故事。我妹妹曾经向我讲起过那些故事。米勒愤怒地喊道，你让我出去，如果你要不放我出去，你可就麻烦了。卡斯特太太说道，别发火，发火也没有用，我必须告诉你一些很重要的事情。我告诉你说我的儿子死了，但这是骗你的，我的儿子并没有死，他现在就在这屋里。米勒转过身向四周张望，哎，你不必担心，他现在正在后面的起居室，在我按电钮开门让他进来之前，我必须把有关他的事情告诉你。他现在年龄和你差不多，25岁。别人劝我把他送到精神病院，但我不忍心。他智力低下，行动有时难以预料。不过，你不必担心，他通常十分温顺，除非是生气或者是沮丧的时候。米勒双手伸出铁栅栏外，他哀求着说，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。卡斯特太太说，你没有在听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你要和气点儿，别惹恼了他。房间另一头的门开了，一个肥胖笨拙的男人拖着脚步走进了房间。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，两眼睁得大大的，一副很害怕的样子。他向米勒走了一步，又急急地向后退了几步。他打量着米勒，皱起了眉头。突然，他的脸一下子亮起来，他走到柜子前，打开了柜子的门，拿出一个很大的橡皮球，然后咯咯地笑起来，连蹦带跳，玩球，玩球。他笨手笨脚地把球向米勒扔过去，米勒一闪，球从身边飞过去了。那个人跑过去捡起球，面对着米勒发出了一阵怪叫，然后粗声粗气地继续命令说，玩球，玩球，说着再次扔出了球。米勒接过球又扔了回去。卡斯特太太的声音很愉快地从窗口传来，开始他可能精力充沛，不过过一会儿他就累了。我相信你们很快就能适应对方，我儿子非常寂寞，从来没有人陪他玩过。记得吗？你说过你也是个独生子。不久，市议会接到了卡斯特太太的一封信，信中说他绝对不出售那片房地产，如果他们企图没收充公的话，他的律师会出面打官司，必要时不惜打到最高法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市议会决定放弃整个计划。从此以后，卡斯特家的傻儿子有了游戏的伙伴，米勒再也没有办法到外面去骗人了。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 演播肖彤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明晚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 连环套。餐厅里的灯光非常昏暗，但是我仍然可以看到坐在我对面的艾尔莎脸上的笑容。艾尔莎轻声地说，我敢打赌你一定又想出了什么好主意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你才不会约我到这儿来见面呢。我点点头，你说的对，我的确有一个好办法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大捞一笔，只要你愿意化妆改扮一下。艾尔莎兴奋地说，化妆打扮一下，这太刺激了，化妆成什么样啊？化妆成一位心理有问题的女人。艾尔莎一下子冷了下来，你让我装疯子？啊，不不，艾尔莎不是装疯子，我安慰她说，只是装成一个有盗窃癖的人。哦，那可以。艾尔莎轻松地说，装成有盗窃癖的人不就是偷东西吗？这我能做到。说着乖乖地坐着倾听着我的计划。第二天下午3点，我接到了一个等候已久的电话。哎，我一本正经地问着。一个男人的声音说，哦，请问是多拉克先生吗？ 啊，是我。 哦，我叫亚丁，我是大世界百货公司的保安部的主任。亚丁先生，有什么事吗？大世界是城里最大的百货公司啊。德拉克先生，我们这儿有位女士，她说她是你太太，我们的一位保安人员抓住了她，她在这里偷东西。 什么？ 我痛苦而愤怒地说，可怜的伊莎。我停了一下，又满怀希望地问，你们能肯定她是我太太吗？她身上没有带身份证，不过她给了我这个号码，她现在就在我的办公室。她身高5英尺6英寸，一头的金发，穿着绿色套装，身材很苗条，眼睛是蓝色的，佩戴着一副大太阳镜，很能哭。这像不像您的太太呀？艾尔莎戴上金色假发和蓝色隐形眼镜，就会是这个样子。的确是伊莎，我长叹了一声。亚丁先生，他偷了什么东西啊？ 哦， 一条意大利丝巾，他偷偷地把它塞进了包里，然后就要离开商店。我的一位部下在外面拦住他，搜出了丝巾，把他带到我这儿。丝巾价值15元，他说愿意付现金买下这条丝巾，请求我们不要声张。但是公司规定不能这么做，所以他在这里痛哭流涕，请求你来救救他。 雅丁先生，你听我说啊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我们在纽约的医生几年前让他出院，说他已经痊愈了。现在看来，这位医生的诊断错了。雅丁先生在电话中叹了口气。啊，杜拉克先生，您的太太患有偷窃癖吗？ 是的，她平时很纯真，很诚实，不过呢，偶尔会偷东西，多半会偷一些像丝巾之类的小东西。她明明知道她喜欢的任何东西我都买得起，可是毛病一旦发作起来，她就控制不住自己，所以我不让她带信用卡，只让她带现金。当然了，我陪他的时候例外。 哦，我不懂您的意思啊，雅丁先生说。 哦，如果一位可以签字记账的顾客偷东西被你们抓到，你们会怎么处理呢？ 立刻取消他的记户账头。 哦，我妻子有那个毛病，所以我们很快就会被取消记账户头的。 哎，您的意思是说他在我们公司有开账的户头？ 是的，雅丁先生，我有户头，我住在公园大道1020号，我信用卡的号码是361-6690-41-1。如果你把这个号码输入电脑，你就会发现我是个很守信用的客户。雅丁先生，我马上赶到你的办公室，你稍等一下。 当我开车去大世界百货公司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高兴，我觉得一切都很顺利。在青年会的存物间里，我捡到了杜拉克先生的皮夹，这本来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运气了。有了这么好的运气，幸运之神是不会背叛我们的。那天我打完手球从沐浴室里出来，正用毛巾擦干身体的时候，在一个长凳下我发现了一个黑色的皮夹。我可以听见隔壁游泳池里传来的声音，不过当时存物间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先数了数皮夹里的现金，发现有121块钱，接着我发现里面有好几张信用卡，所有信用卡的名字都是杜拉克，住址是我们城中高级住宅区公园大道1020号。汽车执照有两张，一张是林肯牌的，另一张是卡迪拉克，还有一张大学俱乐部的会员卡和一张乡村俱乐部的会员卡。此外还有好几本各家大商店的记账簿，从一张有些破旧的名片上可以知道，杜拉克是一家石油公司的董事长，里面还有一张大照片，照片上有一位50多岁的女人和两个孩子，他们站在一个私人游泳池的旁边，照片后面写着伊莎、迪克和道尔。这些东西不是一般的青年会会员能拥有。我曾想把信用卡现金都带走，但是我意识到那是不行的，因为杜拉克一发现皮夹丢失了，他名下的一切信用卡都会挂失，那么我用那些信用卡就很不安全。最后我把卡片和现金放了回去，只留下两样东西，一张驾照，本周的驾照不贴照片，另一样就是大世界百货公司的记账卡。我估计 多拉克先生在捡回皮夹的几天内不会发现这两样东西丢了。我把皮夹放回长凳架，穿好衣服，匆匆忙忙地离开。我觉得很奇怪，杜拉克先生为什么要到青年会这种地方来游泳呢？后来我发现他是青年会的董事之一。我和大世界百货公司的亚丁先生以及记账部的经理谈了20分钟后，走出公司，回到汽车上。艾尔莎坐在汽车的前座上等着我。 你骗过他们了吗？ 我曾要他下楼到汽车里等我，因为我告诉亚丁和记账部经理，他很敏感，不能当着他的面谈他的问题。亚丁先生说，他的确很敏感，他让原先抓住他的那位年轻的保安员护送他下楼。亚丁先生介绍说，那个保安叫亨利。亨利身高6英尺，非常魁梧，一对棕色的眼睛非常警觉，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皱巴巴的 T 恤衫，看上去像一个大学生或是嬉皮士。我阅历这么丰富，都没有看出他是公司的保安。我得意地说，我当然骗过他们了。他笑嘻嘻地说，太棒了，告诉我你是怎么说的。我说，好吧，你装得非常的像，大世界的人都信以为真。当然，杜拉克的驾照更证明了我们的身份，我们在公司的记账记录证明我们是没有限制的记账顾客，那正是我希望。这次事件并没有影响杜拉克在大世界的记账户头，我到达的时候他们已经查过记录，杜拉克在各大银行都有户头。当然，我告诉他们，你的医生私下里曾警告我，如果在公开场合说你有盗窃癖，那会加重你的病情。治疗你的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你的盗窃行为视而不见。我向他们解释说，你已经有2-3年没有发病了，这是第一次。然后我暗示我是某俱乐部的会员，最近向本地图书馆捐了许多基金。然后亚丁和记账部的经理就完全同意了我的要求。那么究竟是什么要求啊？我小心翼翼地开着车从一位傲慢的交警面前驶过。哦，允许你在公司为所欲为，要什么就拿什么。我说，你偷大世界公司的任何东西都由我个人负责，我的财力雄厚，也愿意支付你在公司偷窃的任何东西，因此他们答应你愿意拿什么就拿什么，就当是帮助你进行心理治疗，反正账都记在我的户头，也就是记在杜拉克的户头。艾尔莎高兴地说，这么说我可以在大世界百货公司爱偷什么就偷什么，是吗？ 是的，你可以随便拿，包括昂贵的东西。 那个今天抓到你的年轻人会监视你，跟踪你，记下你偷的任何东西的价格，再记在杜拉克先生的账户上，这不是很妙吗？艾尔莎兴高采烈地说，这真是太好了，我太高兴了。他真是高兴坏了。我知道他喜欢昂贵的东西，所以没有给他特别的指示，随便他到大世界百货公司爱偷什么就偷什么。我的工作是销赃，将艾尔莎偷来的东西 通过我熟悉的门路去脱手。虽然脱手物品的价格只有原价的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，但是几天来赚的钱也十分可观了。我们下手的第五天，也就是星期天，艾尔莎天黑以后来到了我的公寓，带着当天偷来的六个玻璃杯和一长串珍珠。我称赞她有眼光，把她应得的钱分给她，然后警告她说，大世界百货公司星期一就要寄出本月的账单，所以我们明天就得结束。当杜拉克收到这个月的账单时，一定会大吃一惊，他一定会找大世界百货公司的，当然你我必须销声匿迹。艾尔莎点点头。我提议我们暂时离开这里避避风头，我们俩可以分头去度假。 我们俩是搭档，但没有肉体关系。 好吧，艾尔莎说，这么说的话，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，我会尽量使它成为值得回忆的一天。他说到做到。第二天黄昏，当他走进我公寓的时候，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。那是八月的一天，非常炎热，艾尔莎的手上却拎着一件毛皮大衣。我指着毛皮大衣问，这是什么？艾尔莎说，这看上去像什么呀？他把毛皮大衣扔在了我的沙发上。这是一件毛皮大衣，连傻子都看得出来，这是我从大世界百货公司的模特身上剥下来的，他们正在做夏季特卖。我说，这看上去不太值钱呢，这么长的毛，既不是貂皮，也不是黑貂，你不能选一些体积小、价格高的东西吗？艾莎调皮地冲我一笑，哼，你看看衣服上的价格吧。我看了看，对不起，艾莎，24000美元。这是什么毛皮呀，这么贵？艾尔莎笑着说，那是俄国的山猫皮。他摸摸背包，不止这些，还有呢。他掏出了一条镶着钻石的手链和一对钻石耳环，那两样东西的标价，一个是35万，一个是23万。我称赞他说，艾尔莎，这真是值得回忆的一天。艾尔莎打断了我的话，等等，他变得严肃起来，这些是好消息，可是还有坏消息。坏消息？我大吃一惊，什么坏消息？我们完了，我对不起你。我吓得说不出话来，最后好不容易地问了一句，艾尔莎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艾尔莎说，你还记得大世界里那个叫亨利的警卫吗？就是头一天抓到我的那个人，后来他一直跟着我，你记得吗？这回轮到我点头了。他知道我不是杜拉克太太，他怎么会知道？因为杜拉克太太是他的姑妈。他知道我是假冒的。是亨利自己告诉你的吗？是的。他有可能是在撒谎，我可不这么想。他对杜拉克家的事比我们知道的多多了，有些事是编不出来的。他瞥了我一眼说，也是在皮夹里找不到的，比如说他表兄弟们上哪个学校，大世界百货公司给杜拉克家装修花了多少钱。我觉得他说的是真话。我说，那他说的也许是真的。 但是，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位亨利先生为什么允许我们偷了一周的东西呢？他为什么不告发我们呢？这不是很奇怪吗？艾尔莎说，我问过了，事实上亨利不喜欢他姑妈，他说他姑妈是个笨蛋，是条母狗，他更不喜欢他的姑父杜拉克。我猜亨利家庭很穷，他并不在乎我们挖大世界公司和杜拉克家的钱。我仍然迷惑不解，艾尔莎，他为什么把这些消息告诉你呢？艾尔莎说，他要和我们分赃，这就是我说的坏消息。 这的确是个坏消息，不过我们还没有完全失败。 我说，即使我们拿到一半的利润也是非常可观的，一半总比没有强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们为什么要分一半给别人呢？我们可以马上乘飞机到外面去避避风头。艾尔莎，我们可以在去机场的路上把这件皮毛大衣和这些珠宝处理掉，换成现金。我可以剃掉胡子，戴上假发，乔装打扮，让人认不出来。你可以烧掉假发，摘下蓝色隐形眼镜，然后……艾尔莎摇了摇头，她说，没有用的，亨利就在楼下的休息室等我，他限定我们15分钟内做出决定，否则就把这件事给抖出去。我看了看手表，我们仍然有时间从后门溜走，赶到机场。我突然愣了，天哪，他怎么会坐到楼下的休息室呢？艾尔莎说，他从大世界百货公司跟踪我到这里，我们在停车场谈了一会儿。我还要告诉你他别的要求。 别的要求？我叹了一口气。 艾尔莎说，他要我今晚和他一起去吃晚饭。 吃饭？ 为什么？他认为我很可爱。艾尔莎红着脸说，我简直是惊呆了，他已经不是化妆后的艾尔莎，已经恢复了本来面目。我严肃地说，你没有打算和那个勒索的家伙一起去吃饭吧？艾尔莎捋了捋金色的头发，她说，为什么不呢？我认为他也很可爱。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 演播肖彤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明晚再会。